好，好高兴有机会再次同大家嚟到分享上帝嘅说话。咁见翻啲熟悉嘅面孔都系开心嘅事情吓。咁想同大家讲神嘅启示。你如果问你究竟神有几种启，即系几唔同嘅方式向我作启示咧？启示好简单，意思就系神要俾我哋嘅信息。有几种启示咧？我从几方面同大家嚟思想。一方面系大自然，这个世界，这个宇宙，大自然系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启示。神透过佢所创造一切嚟到对我哋作启示。记唔记得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咩嚟噶？有冇记得？诸天所以神的荣耀穹苍，传扬他的手段。原来整个诸天世界都在讲紧神的荣耀。当我望见星神的时间，我就已经知道，哇！创造主真系伟大。这个就是启示啦，述说紧佢的荣耀，佢的作为。另外就是罗马书啊，一段好喜欢经文啦吓。自从做天地以嚟，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所可以咩知道的，但虽然见不到，但是他什么所做之物就可以见到。是不是启示来的？是。这个世界这么美丽，不可能偶然而生的。启示背后是一位创造的主，一位智慧的主。箴言呢，也都常常说神的伟大，创造伟大。即是第八章就讲到造物主用他的智慧创造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世界，望到呢个世界嘅话咧，我系可以见到背后嗰位做物主。箴言又讲到咧，我哋要可以向动物嚟学习。知唔知箴言最中唔中意讲咩动物啊？知唔知啊？啊，蚂蚁啊，蚂蚁吓，我哋见到蚂蚁会点噶？踩死佢，踩死佢。箴言嗰度学蚂蚁喎，哇？点解啊？蚂蚁冇领袖，但是好跌，有秩序嘅蚂蚁好勤力吓，所以真唔能强调咧，我哋要学蚂蚁咁勤力吓，佢哋咧会为冬天嘅缘故咧嚟积聚呢一积足呢一个嘅粮食，即系呢个大自然好多神嘅启示，好多要用嚟咗去学习嘅嘢吓，呢个系好重要嘅启示。我中意月光嘅。月光我覺得好靚，特別溫哥月光係真係大啲喎，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啊？你知唔知道月球嘅直徑？我對住人講啦，太陽嘅直徑係地月球嘅直徑嘅幾多倍啊？再問一次，太陽嘅直徑係月球嘅直徑嘅幾多倍啊？有冇人知啊？今天記住了，今天聽完到什麼都不記得，都記得這個數字是400倍，不是399倍，不是401倍，是400倍，OK？ 記住這個數字。那地球離月球的距離，以及地球離太陽的距離，又差多少啊？是，不是399倍，不是401倍，是几倍啊？400倍，啱，大概都系400。咁数啊，后果因为两个都系400嘅缘故，所以虽然月球离我哋近又细好多，太阳离我哋好远好远又大好多，不过喺我哋地球望上嚟咧，系咩啊？知唔知啊？系一样嘅，所以你都奇怪，当喺日食嘅时候咧，乜嘢日食啊？个月球啱啱好将个月球咧啱啱遮住嘅。我哋圈界有一个得意嘅俗语，当见到阿师母不汤喺个兜度嘅时间，佢啲汤啱啱倒嘅时候，啱啱平嗰个面嘅时候咧，我啲女就会话。啱好喎，個月球啱啱遮住太陽， 咁你可以话系偶然啫，啱啱啫，你可以咁讲。咁但系我就觉得，阿文啊，伟伦啊，冇笑容，咁啱咁啱，你觉得有咩启示啊？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哇咁精灵嘅咁啊，好。你佢系啱啱啫嘛，但呢个系一个神嘅启示。你觉得一切都偶然嘅？唔系噶，一个创造主嘅。我呢、这个呢一、这个手嘅尽头同呢个手嘅尽头嘅距离，大概系咩？知唔知啊？就系、是、我呢一个最 top 喺度最脚板嗰个距离一样嘅。但文西就畫咗個圖，唔知你見唔見個圖啦？嗰個圖好出名嘅圖就係呢個距離，就係呢個距離啦。你可以話啱啱好啫嘛。不過我覺得當中係有神嘅啟示，話俾我哋聽，呢一切唔係偶然嘅，係有神嘅創造、神嘅設計喺當中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最好啦，叫 British Columbia， 我哋個名都威雲嘅，叫 Beautiful。British Columbia， 隔篱系 Wild Rose Country 啫，我哋 beautiful 知唔知啊？啊，冇人喺 Alberta 嚟噶嘛，唔好意思啊，得罪晒。我哋讲 beautiful 噶，隔篱等见唔到海个夕，海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夕阳嘅喺，你见到好靓嘅太平洋。弟兄姊妹，让我哋多啲去欣赏呢个大自然，然之后透过大自然。去睇到神嘅創造，神嘅心意嚇。藥好貴嘅，食藥好貴，食藥未必有效，但係其實最有效嘅藥，我話俾你聽，最有效令我哋長命嘅藥係免費，包括咗原來行路都係藥嚟嘅喎，我對我身體好好嘅喎。原來我哋嘅太陽曬太陽係好，陽光係好有。正能量嘅，你明嘛？所以你嘅太身体唔好晒多太阳，唔好晒太多，晒窿咗唔好。就是、合适嘅太阳对我身体好紧要嘅，水因为好紧要嘅。有时间去下边温过呢个树林，然后深深地嗦一嗦，呼吸埋嗰啲空气，一切都系宝物嚟嘅。即系接近多大自然，我哋会。亲近多大自然，我哋会更加健康；亲近多大自然，我哋会更加接近、欣赏我哋造物之主。耶利米喺好困难当中，圣经最哀嘅、最悲哀嘅书卷就系耶利米哀歌。耶利米喺国亡家破，但系当佢一朝头早起身嘅时间，见到太阳从东东升啊，从东升嘅时间，佢话咩话？神啊，你信实极其广大，每早晨都系新嘅。啊，呢、这个就系连睇到夕阳，佢觉得哇，神啊，伟大伟大！呢种对神嘅敬畏嘅欣赏，帮助佢去克服面前嘅困难。神既然做出咁伟大嘅夕阳啊，即系。初升嘅太阳，神点会唔会看顾佢嘅国家、佢嘅百姓？第一个好重要嘅启示系自然，第二个同一系相近嘅启示，都系自然嘅一部分，就系、是、人啊，人都系启示，咁人即系自然一部分啫嘛。但我将个分别出嚟，点解人同大自然系唔同噶？唔同 level 噶，因为神系按住。佢嘅形象做人噶嘛？神冇话我按照形象做其他嘢喎，净系按照形象做一样嘢，其他都系佢做嘅，但唔系按佢形象系人先唔同嘅。既然佢按照形象做嘅时间，一定就有我哋见到人嘅话咧，就可以见到背后嘅神。啊，当然我哋呢个世界好邪恶。好多个败坏，有时我哋个人性好败坏，但系又唔可以唔忘记呢个世界有好多美善嘅，有坏人，但系都有好人吓。透过人嘅美善， 人可以认识背后嗰个嘅背后嗰个嘅神。有时我哋睇咗太多嘅报章啊，睇到好多政客呢个丑陋嘅面孔嘅时间，我哋觉得人性系真系太败坏。我宁愿去捽下机啊，宁愿去睇下，即系咩好？当然唔想面对现实，但有时嘅当我睇啲好嘅小说、好嘅电影嘅时间，我哋会见到啲美善嘅人心。美善的人性，而那是神形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彰显。我自己很喜欢看这些警匪或者是政邪交战的电影的。那么你说希牧师有这些暴力倾向，我们就是因为不是。而我欣赏里面好人在困难当中怎样不妥协，仍然去坚持和恶势力来去抗衡。那种的美善我欣赏的，困难当中的坚持。乱世出咩噶？乱世出英雄。我欣赏一啲嘅人，啲主角愿意杀身成仁，即系舍身取义，好美丽。所以我觉得人系一个好重要神嘅启示，因为神系按住佢形象做人。当然呢个形象唔系话当然神有手有脚，唔系微善，系个性情系当中嘅微善。所以人。能够发挥美善的时间是彰显那个美善。那你说不行，那个人真的越来越差，人性越来越败坏。如果你有什么感觉的时间呢，就不如转去看历史。历史。那就转去第三方面。很重要的启示就是透过历史。整个历史彰显成个荣耀，当然有好多好黑暗嘅历史，但同时有好多好美善嘅历史嚟到，让我哋都神系透过历史去彰显佢自己。好多海一好歌嘅故事，好多好歌海一嘅人物啊，都系人啦，系咯，有人啦。但系其实呢人都透过历史嘅进程咧，嚟到睇到神嘅启示。我曾经写过本书啊，即系讲即系教中国教历史。都花好多時間寫嗰本歷史啊！唔知啊，點我要花時間睇寫中國教歷史？睇到神喺中國教歷史裏邊有好奇妙嘅作為，喺好困難不可能嘅情況之下，中國教會慢慢被呢個嘅建立啊！當然亦都係西方歷史啦，中國西方教歷史啦嚇。咁但唔係淨係教歷史啊，淨係俗世歷史啊！都可以睇到神嘅启示。温哥加神有位讲师叫李锦麟博士，佢专写咩咧？专写中国教会，唔系中国历史啊，中国历史啊，吓从中国历史里边睇到神嘅作为啊，我都系佢一两本佢书睇啊，佢从呢个角度咧就系隋唐宋呢系俗世历史。但是在当中他看到神的作为在当中。有苦难的时候，但神的作为在当中。当然众多俗世历史里面，众多俗世历史里面，最对我来说最能够彰显上帝作为的历史，俗世历史就不是中国历史，是对我来说今日嘅我最重要嘅系猶太人嘅歷史。呢個猶太人歷史，當我哋以為咧神嘅啟示，當聖經完咗就完結啊，新約啟示錄完咗之後啊，當十二門徒之後，聖經即係神要啟示嘅就完結，神要透過猶太人嘅表彰嘅啟示就已經完結。No， 我哋唔係啊，梗唔係啦。圣经完结之后，犹太人历史冇完噶嘛？喺二千年嚟，犹太人嘅历史都值得我哋去研究吓。几个世纪之前有一个嘅君王问佢一个嘅大臣：啊，究竟上帝除咗圣经之外， 实今天就没有神迹了。 Where is the miracle? 哪个神迹呢？那个大臣回答他，皇帝 Jews 犹太人就是神迹。这个是我绝对认同的，因为2000年历史里面犹太人真的他们充满了是神迹的。很多逆境，很多困难，很多迫害，很多残杀，很多无告 无辜的被害，即是犹太人充满了很多很惨的历史。但即是犹太人是不应该存在的，我的意思是他这么多力这么逼害，这么多的逆境，他已经没渣都没埋的了。但偏偏今天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。我每一次经过屋街，见到路边有啲戴住帽仔嘅犹太人经过时间，我心里面只能够赞叹 ：It is a miracle！ 佢哋唔应该再存在噶啦。咁多嘅人逼害，佢哋点解挨到而家？但今日嘅犹太人好犀利喎！啊，美国我哋话财富，今日嘅财富握喺美国人手中。以美国的财富握在犹太人手中。但我不论今天犹太人所做的是对还是错，但我只是说历史当中的犹太人见证到一件事，就是神的作为。神就是只能说 miracle 甚至不同，我们在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出吾尔去迦南，漂流各地，没有自己的地方。亚伯拉罕的人生就是漂流的人生，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写照。到犹太人，又到的迦南人都不欢迎亚伯拉罕的，他只能住这个的高地，希伯伦的高地。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历史，去到哪里都被人排斥的。原来亚伯拉罕的故事在今天犹太人身上一样可以见到，这个就是一个延续。你可以说一个预表，雅各也很惨的，雅各被恶虎虾，被恶虎虾吓到很惨。有没有人试过被恶虎虾的？哇，我被恶虎虾十次改的工价，很惨。帮他牧羊，但是很多很多限制。但是雅各就又提出就这样啦，羊群当中有斑点的就属于我的，没有斑点属于你的。那他岳父觉得，咦，斑点的羊不多而已，多数没有斑点的都好，好答应你，有斑点是你的，没斑点是我的。雅各虽然在困难当中，但他有这样的巧，有这样的巧，就是我将羊不知用什么方式，就是那些羊生出来的多，就越来越多是有斑点的，圣经有讲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总之他用他的方式，结果呢，在绝处当中他可以逢生。犹太人在历史当中有很多迫害，当然你说有神的保守令他们不致灭亡，但是犹太人那种的精灵，那种在难处当中，在合逢当中那种生存，那种的技巧，那种的能耐，你不能够不拜服的。一次买东西，那种东西99.99%，哇！老婆唔好买啦，咁贵，梗系唔买啦，都100蚊都唔使。99.99%啫嘛，唔使100蚊。你有冇俾人有冇俾人呃咁样呃过噶？我问你，100蚊同99.99%有冇分别啫？冇分别。呢啲咁绝嘅嘢，佢令你就即系觉得唔系100蚊，系90几蚊啫。但是虽然他拿这件事，但要拿到你尽，所以99.99% 明白我的意思啊？呢样咁绝嘅嘢边谂出嚟噶？犹太谂出嚟嘅，犹太人谂咗好好绝嘅嘢，你系谂唔到嘅。哇！呢、這个即系所以犹太人就俾人感觉就好好刁钻啊，好孤寒啊，好咩？但我想都想同你讲，如果佢哋唔系咁感觉，佢哋死好耐啦。呢个系佢哋求生 survival 嚟嘅。Okay? 神同亚伯拉罕讲。我祝福你的后裔，边个对你好嘅，我对佢好；边个唔妥你嘅，我唔妥佢。呢个系亚伯拉罕创世十二章所讲嘅笑话。边个逼祝福你嘅，我祝福佢；走咗你嘅，我走咗佢。历史里边，弟兄姊妹，所有逼外犹太人嘅，包括古希腊、罗马、波斯、巴比伦、埃及、古埃及，我讲啊，全部成为历史。被迫害者犹太人今日周遍布呢个嘅世界，呢个神应许嘅一个嘅实现。神嘅应许唔系指佢实现，唔系指圣经，更加系点喺历史里边彰显到佢个大能，佢嗰个嘅大能。神系掌管自己嘅主。当天主教腐败到不堪嘅时候，就是一个修道士看罗马书，不是这样的，圣经不是这样说的，而就在某教堂门口贴了95条的反对当时教廷的条文，结果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革命。这个就是当然我们最知的马丁路德。清朝腐败无能，慈禧欲即系丧权辱国嘅时候，就有个后生仔16岁，喺垂杏村离开屋企，远赴夏威夷，当时喺檀香山读书，信咗耶稣。于是佢嘅人生，中国的晚清历史从此改变，没有这个后生仔，没有这个姓孙的后生仔，未必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。即你看回头时间，神就是掌管历史的主。当犹太人2000多年被迫害，迫害到最惨的时候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时候，应该那个时候就是你亡国，不是亡国，他们亡国很久了，应该亡民族的时候，但他们没有亡到，反而因为他们的惨况引起列国的同情，于是1948年就奇迹的复国。这个是神迹来的，这个对我说神迹哪有这么大的神迹的，亡国了不是2000年，之前600年已经亡了嘛，亡了成2500年的历史，竟然可以复国，这是神迹。神透过历史去彰显他的作为。讲了三样东西，自然呢，人呢，历史。第四样就是我们，你们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不要紧，圣经。你有没有圣经的？手机一样，手机一样，手机一样。手机就是圣经的了。圣经，圣经是神的启示。但其实第四点和第三点很相近，第三点讲历史，第四圣经都是很跟历史有关联，是专讲犹太人的历史。但这个历史是不同的，因为这个圣经，圣经是跟整个俗世历史又不相同的。即你可以说，其实陈总讲整个历史都可以是历圣经来的，因为圣历史、俗世历史、2000年的历史都可以见证到神，但是不等同圣经的，即是不是圣经延续来的。因为启示录说什么？启示录说什么？我的话，我的话语，我的启示，即是构成的启示，圣经，圣经启示录 廿二章就话咧，就点啊？停咗，唔可以再有人咩啊？加减什么？当然成个启示会延续，但系透过圣经嗰个启示就停咗噶啦。所以圣经个地位好特殊嘅，呢个就咁啊！头先我哋个道经文啦，圣经都系神所默示，所以圣经喺嗰个系直接好 specific， 神要我哋去明白。而当然好大部分涉及咗犹太人喺历即系亡国之前嗰二千年，由亚伯拉罕去到南北国灭亡嗰段历史嘅犹太人历史，包括好多君王、好多先知，俾我哋佢哋嘅作为，用嚟明白上帝。当然，其中好重要嘅就系透过先知啦。先知就系神嘅代言人，要将神嘅启示去让人哋都去明白，以至透过圣经，我哋明白何为正路，何为正路。嗰啲正路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喺今时代同你讲系更加重要，因为呢个世界好多。如果我用一个字嚟形容呢个世代嘅话，你用咩字啊？哇，咩 time 咩嘅先嗰啲嗰啲，最中意用年咩叫年度嘅字？嗰个年边个字系最能刻画嗰个年代嘅？嗰个位俾嗰一年嘅。如果我用一个字嚟形容呢个世代，我用一个字，当然好多字啦，都好紧要啦。但我用一个字，我唔知你估唔到，估唔到我心入嗰个字，嗰个字就系。你可以用亂啦，冇亂。我用一個字叫假。你知唔知你食嘅蟹柳冇蟹噶？你唔好咁傻，以為真係俾條蟹柳你食先得噶。蟹柳裏邊冇蟹嘅，有個人去蟹柳廠做，佢做咗幾個月，一隻蟹都未見過，邊個蟹？假的，这个世界很多是假的，吃的东西是假的，穿的东西是假的，即是种种种样东西都可以是假的。我怎么看第一呢？相片、图片、video， 那些全部都可以是假的。很多个电视的信息、网上信息是假的，骗你的。这是一个被洗脑的年代，我们被很多假的东西来蒙蔽住。被蒙蔽、被洗脑的人就好像70蚊一样。咩？我讲咩？被洗脑的人好像71一样，咩意思啊？啊，啱啊！哇，你好精灵啊！被洗脑的人好像71一样，总有一个喺你附近。你仇你左边嗰个，再右边嗰个，可能佢其中一个被洗脑嘅人。被蒙在鼓里，被很多的错信息，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政治被蒙蔽，因为被虚假的东西来弄，就是改变了我们。这几个礼拜，其实我的心情很沉重，因为出现了那个 deep sick， 以前我成日都惊讲粗口的。即系佢嘅深度沉索，不过倒就英文好难，好翘口嘅深度沉索，冇一个正式嘅用英名嘅。最近有一个译法咧，我超中意嘅译法，即系唔系正式嘅咧，佢亦叫做碟仙，相当好嘅译法 ，I love it， 碟仙第一个名个音似啦。听过碟仙未啊？知咩叫碟仙啊？知啦系嘛？系以前啲人唔系而家亦都有啦，系咪啊？透过啲嘅嘢嚟到同邪灵接触，希望得到呢个资讯。搵碟仙好危险噶嘛，系同邪灵有接触噶嘛。但系又想利用碟仙，利用邪灵去达成自己嘅目的。我好中意嘅名字，因为呢个名字其实对啲玩。深度沉索的人是一个提醒来的，那些人不要玩的，你可以说这些人可能是人工的智能 AI， 是一个很普遍很便宜的人可以 wish 到，于是对我们帮助很大，以后写文章可以自己找 AI 搞定它、啊、 可以带来有这个好处。但我想我对科技我有一个抱怀疑者，我不质疑科技，我不是不信科技，我不信的是人。人用科技可以很危险，人用那个深度沉索可以带来很可怕的后果。那个深度沉索可以做很多很多假到你不知道无法分辨的东西出来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但是我又知道这个趋势，深度沉索碟仙是势无可挡的东西。AI 的盛行是无法可挡，这个世界会继续假下去，很多很多假的东西。温华教会最近面对其中一个困难，一个挑战，可能你都知道是东方闪电。东方闪电在不同的教会做渗透，所以很多大的教会都开讲座，让人明白有些人进来是做卧底，他们是信东方闪电的，来是要拿人走。他们都说的，其实对我来说，东方闪电是你稍微对有声音认识的都是真的假的，但偏偏东方闪电就很横行。这个世界是人信假的，东方闪电怎么想得落的东西，但偏偏就有人信。我住香港，住沙田第一城，我住沙楼，住了很多年，几年啦，唔记得啦，几年，我住沙楼。有时间唔中咧，我想揿沙楼时咧，我唔知道有人其他人揿咗，好似对门开咗。我行咗出去，好奇怪，我望出去时咧，第一个感觉就系转转头入翻去，点解入翻去啊？我觉得唔好对路咯，咩唔对路啊？因为外边系冇杂物噶嘛。都是同一個窗，同一啲瓷磚，完全一樣嘅。但總之我覺得唔對路咯，我講唔出咩唔對路。總之我覺得唔對路，呢又彈翻轉頭，十次有十次都係啱嘅，都係出錯門嘅，要再上翻去。我問你，你問我點解我唔知？啊，點解我知我出錯咩啦？我問你，點解？嚇？为什么今天这么精灵瞪我，麻烦啊，那个不知道，总之我不知道，就是光一样，全部都是同一样灯。那原因只有一个，是因为沙楼那里我出到无数次，明白吗？所以任何小小变化我都不闻到，总之都是 feel 到了，因为我太熟了，所以少少不对路我都发觉不对，我不对路就弹转头。你怎样分辨是非？巧妙就是你对个事很熟悉，明白吗？当你熟圣经的时候，闻到少少嘢，咦不对路喎，这个人讲啲嘢似乎不对路喎。熟圣经是面对一个假世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嘢。我有时都服啲人，收银啲人俾收钱时间，佢摸完之后嘅假嘢嚟喎，我摸我先摸，我唔好假嘢，你摸到嘅，边啲人先可以摸钱摸到佢真定假嘅？吓咩？成日掂钱人啦，系咪？两种人啦，一系做一系银行嘅，一系做收银嘅，咁第三种就系得系冇事数钱人啦，嗰啲另类啊，啊！那些有少少問題，但是你成日掂錢咪知道分咗真定假咯？嗰個厚度、嗰個質感，你知道噶嘛？聖經你熟唔熟？你唔熟嘅話，危險。末世其中一個徵兆就係魔鬼會迷惑眾人，欲使能行，連信徒都跟咗佢。魔鬼會尋找可吞吃嘅人。我们是否可以被吞吃呢？似乎你熟不熟悉圣经？说了几样了，自然、人、历史、圣经。 都唔够我跟住要讲嘅最重要嗰个。你唔好话俾我听，你唔知系咩？除咗自然，除咗历史、人、圣经之外，仲有一个最重要嘅启示系乜嘢？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谂到个答案系乜嘢？当然就系耶稣基督啦。耶稣基督其实最重要启示啦。咁咁个圣经嘅特质唔同喎，因为圣经系神嘅话语嚟噶嘛。耶稣系神自己啊嘛，完全唔同又唔同层次咯。耶稣基督系神自己嘅启示嚟噶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章十八节嗰度话，从来都冇人见过神，但系藉住耶稣基督就彰显咗神嘅荣耀出嚟啦嘛。耶稣基督系神自己，佢道成肉身嘅上帝。咁从来冇出现过，你话唔系话亚伯拉罕嘅时间有几个天使啊？其中一个就系上帝圣嗰个耶和华对同亚伯拉罕嚟有对话，错，嗰系耶和华嘅代表系天使，不过用系用耶和华呢个字，圣话从来冇人见过神嘅，从来冇人见过亚伯拉罕、摩西都冇见过，但系又唔会咁讲，因为佢道成肉身嘅时候咧，成为耶稣咧。就活在世间，诶，成关系要快啲讲，就完噶啦。因为你好似开会系嘛，耶稣基督嚟世上唔系乜神道成肉身嚟到世上，唔系净系想钉十字架嘅。如果净系钉十字架嘅时间，就一突然间喺地喺天上一落嚟过他山。掉啦！掉完之后好搞掂，就上去系咪啊？得唔得啊？得。但耶稣嚟唔系净系想嚟钉身十架啊嘛？神道成肉身成为人，系要彰显出人嘅原本应该有嘅美善。所以我哋成日都同传福音要小心啊！呢个世上有好多教主，咩教主？峨眉教教主，昆仑拜教主，我哋所信嘅唔系教主，啊，我哋救主，啊，唔同层次嘅，我哋唔系一个教嘅主，我哋救主。不过从某一个嚟讲，系真系教主，因为佢哋嚟唔系净系救，佢哋教，透过耶稣一生所行所作嘅，我哋认识上帝。耶稣所个透神耶稣个启示系整本圣经所有人物都唔能够比拟嘅，咦？佢就系神，佢系嗰个美善，嗰种个完备系超出一切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佢系我哋好跟随者、学习者，佢对福音嘅委身，对人嗰个关怀，对人嗰个宽恕。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当我们跟随主，但是他肯的事我不肯，他肯宽恕的我不肯宽恕，他肯舍去的你不肯舍去，他肯孭的十二架你不肯孭的时候，你要去反思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有基督徒。什么叫基督徒啊？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，咩叫跟随基督的人？唔系净系跟尾，佢下一步，我下一步，哦，去边我边，唔系净系乜意思？而系你要学习以佢为榜样，跟随佢个榜样。以前可能你都会听过啦，一个四个英文字母，听过未啊 ？WWJD， 以前好一段好长嘅时间盛行嘅，而家佢哋听人少讲咗，咩意思啊 ？WWJD 系咩意思啊？阿哥哥。哎呀 What would Jesus do？ 在这个情况里面，耶稣会怎么做？有人得罪你的时候，想打他的神的。但是不是说，如果耶稣在我的立场里面，他会不会宽恕？他会不会想打他对方的神？不会。以耶稣为榜样， 耶稣基督就是神要让人明白上帝美善心肠，他的舍己很重要的启示，最重要的启示。弟兄姊妹，刚才讲过了，这是一个假的世界，很多是假的。首先我很多人被洗脑，希望你不要觉得圈牧师，我知道了，你在说他嘛，圈牧师，我知道你在说他嘛，你反省一下啦，你反省一下啦。我所说的可能是你被洗脑的，可能是你，这个世界被洗脑的是不知道被洗脑的，熟读圣经，以圣经为榜样，你会分辨真伪。我都讲过一篇道，如果你记得个话，两条路。先讲到耶稣讲的两条路，窄路、阔路，五童女，五个聪明童女，五个愚拙童女，冇根基嘅被冲去，有根基嘅留低。有人会进入天堂，有些人在门口被拒绝。原来看回耶稣所说的，入窄门多的人多，入阔门的人多，比例上原来被蒙蔽，以为自己上天堂，但不能上天堂的人，根据耶稣所说的，是更多的。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这个时时代分辨善恶，要醒啲啊！咁你咩年话？咁你蛇年，有啲蛇嘢冇跟啊，蛇王啊啊嗰啲冇跟啊。但系耶稣教导我哋要灵巧像蛇，醒啲，醒啲，灵巧啲去分辨，唔好落喺魔鬼嘅陷阱网罗当中。同心祷告。真爱主，我哋感谢你，你俾我哋嘅好多唔同方面嘅启示，无论自然界嘅，无论历史嘅，无论圣经嘅，无论耶稣基督要嚟做要彰显嘅，让我哋明白喺呢个弯曲末末嘅世代，好多迷惑嘅世代里边，让我哋分清善恶，懂得分辨真伪，以我哋唔会落喺魔鬼嘅网络嘅当中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名字祈求。